在主体86年1997年2月佳节之际，由永恒不灭的革命颂歌《金正日将军之歌》问世后已过去了20年。歌曲对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在祖国、民族、时代和历史面前建树丰功伟绩表示了崇高的敬仰之情。这是一首献给不世出的先军统帅、卓绝的爱国者、革命大圣人的颂歌。由于进步人民活着的心情，这首歌曲传遍全球，在150多个国家广为普及。